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外籍艺文团体来台表演规定严苛，劳动部今天宣布取消外籍艺文团体来台表演场所规定，原本限定在学校、社会教育文化机构、公园、体育场馆、展览场馆或观光旅馆、风景区或观光游憩区六类场所，松绑法令今天生效。劳动部指出，艺术演出场地多元，演出地点从码头、市区街道到育幼院操场都有可能。部分艺术或者是演艺工作场地难以认定管辖机关，基于行政简化以及完善国内揽才环境，以利外籍专业人士留台工作。劳动部修正《外国人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资格及审查标准，取消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艺术及演艺工作的工作场所限制。此外，未来外国人从事学校教师工作已转由教育部受理申请。热门演唱会往往一票难求，为了杜绝黄牛大量抢票以及高价转售图利，行政院消保处促请文化部修正艺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增订多元化之艺文表演票券退换处理机制。消保处指出，黄牛抢票就是为了高价转售牟利，不是消保法保护的对象。警政机关虽然可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查处，但还是很难避免黄牛大量退票的困扰，所以才明定非公自用购买票券转售图利者，业者可以拒绝办理退换票。此外，订定高额的退换票手续费，也才能遏制黄牛大量购票的不法行为。消保处指出，所谓非公自用，业者可以拒绝退票，这部分由业者自行认定，但是必须要证据明确。消费者购票也要注意业者有没有依规定提供完整的退换票处理机制资讯，要是发现业者违反法令，可以向文化部或者是地方政府之文化主管机关反映。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今天开会讨论 TBC 台湾宽频停播民视新闻台的争议，副主委翁博宗会后指出暂缓开罚，希望双方参考凯擘跟民视达成临时授权协议的案例，尽快完成授权合约复播民视新闻台。假使没有进展，下周一会找双方到 NCC 协商，要是还是无法达成共识，后续再依法开罚。鸿海副总裁吕方明旗下 TBC 台湾宽频与民视谈不拢新闻台授权上架的问题，旗下南桃园、北市、信和、吉原以及群建五家有线电视公司5月4号断讯民视新闻台，影响超过70万户的收视户。 NCC 处罚5家系统商各66万，共计330万，裁处民视20万。全国第一栋危险及老旧建物重建今天在高雄市动土开工，由高雄市恒宇建设公司在苓雅区自强三路187巷推出森森富祥建案。森森富祥大楼重建计划去年11月8号申请，当月28号核定，今年3月20号取得了建造执照。为了解决重建工程资金，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也提供了重建工程贷款信用保证，希望协助更多危险以及老旧房屋重建，加速重建效率。出席动土仪式的蔡英文总统指出，让民众住得安全安心是政府的使命，也是他当总统以前就提出的承诺。未来房市的量不能只看建商推出多少新建筑，是要看多少旧房子更新。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8点，来到10858点，成交金额163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22点，2272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5点，248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97点，317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5点，106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7点，涨幅 1.32%， 3121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3565点。 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74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24角，成交金额5亿4100万美元。日元109.50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906美元。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中部预测气温27到31度，南部28到30度，东部25到27度，澎湖26到29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你知道双回转变频压缩机冷气的好处吗？ LG 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核心技术，让你一次享受省电、静音、高效率。LG DualCool 双回转变频空调，强劲冷流，极尽所能。6月底前购买指定机型，送2000元 7-Eleven 商品卡哦。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咯。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最特别的日子，只想宠爱最美丽的你。欧亚旅游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健康幸福每一天。 老伴儿啊，好不容易退休，终于有时间去看看世界了。 是啊，我最想去北极圈看日不落奇景，观赏壮阔的挪威峡湾，到冰岛蓝湖温泉感受大自然的冰火之歌。 那咱们就要去北欧走走，大家都说欧亚旅游是市场领导品牌，北欧行程更获金质奖唯一肯定，他们的专业与经验啊，真的让人很放心。 一生一次的北欧之旅，请上网搜寻欧亚旅游。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放手，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2:08，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 Friday。快乐的星期五，嗨，我是欧马克。那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小时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周大事。嘿，你今天的一周大事，我今天有一件一周大事要做，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应该说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这一整周的超级大事，那么就是礼拜天是我们的母亲节。所以呢，我们有我的 Super Mommy UFO 主打歌的特别活动在飞碟联播网，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一周大事就是会 call out 给辛苦的妈妈们，跟妈妈传情唱爱一下。今天的一开始我就来做这一件事情，今天会是哪一位妈妈接到我的电话呢？妈妈妈妈，哎，我们来打电话了。好呢，在这个礼拜的几通电话呢，前两通我用了3线都没有接，昨天用了1线有接。身为一个迷信的人，我们就要继续这个迷信的好运下去。今天呢，他有提供一个室内电话。 让我们来听听啊，室内电话就没有语音了，嘿嘿。六每天呢，就是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都是一个赌盘下注开注的时间。究竟今天会不会接到呢？今天能不能成功达成任务呢？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室内电话其实可以响很久，对不对？我记得他可以一直响到三四十通，甚至五十通才会被挂断。好，响这么久，我想应该是没有人了。那我们试试看手机。好，我们来试试看手机，一样用一线。哎，我没听到。来吧。又听到了熟悉的嘟嘟声。好像不太妙哎，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听众说都去办499了啦，哎，话说真的，我今天呢就是搭公车啊，我走在路上啊，经过三大电信行，那真的是大家在排迪士尼乐园吗？大家是要坐太空山，还是要坐什么就是云霄飞车的那个设施？排是这样绕着这样排一两圈，这样排来排去的。 电话无人回应。 哎呀，没有回应哎，我连留语音的机会都没有，不。 妈妈，妈妈，今天呢，想要委托的是敏如，想要给她的妈妈杨阿月女士，然后呢，她想要对妈妈说，这个呢不是她的亲生妈妈哦，她想要跟婆婆说，婆婆，妈妈，一直以来我并不是一个贴心的媳妇，但是从未听过您对我有任何的抱怨，让我感恩在心。看着您的年纪大了，却还在从事很粗重的工作，我真的非常心疼。希望我有能力呢，能够尽快让您享清福。妈妈，我爱您。 婆婆，这是丁不是胃啊。 这个礼拜天5月13号就是母亲节咯，也要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我要甲你人条条，因为惊你半暝啊爬起来哭，甲你人的心肝疼，乎你对人生风渺渺，我要甲你人条条，不免惊惊惊见笑，世事予人想袂晓，需要一个肩胛头。心思就无了了，我要甲你人条条，予你袂惊袂孤单，心思放好看，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 把你牵得牢牢的。今天呢，全台湾人陷入了电信费疯狂，这些电信公司也是希望用24个月或是30个月把你牵得牢牢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就是都是用抢新客户，那这样旧客户是傻子吗？就不好好对待自己的旧客户，为什么公司要这样玩烂自己的品牌？我不理解啊，真的。 堆积多少对话才能打开心房，偶尔的这样你会用微笑陪我狂欢。唯一不怕流浪，眼泪不怕落下，因为有你在，像太阳永远暖。有你开始的幸福，说好永不分开，像情人一样包容我的任性不安。这就是爱做梦的女孩，在你的眼中最特别，最珍贵，最可爱。再也没有遗憾，必然无学会付出，勇敢去说出爱，善良成为圆梦的女孩，带上我祝福和期待，去揭开每个新未来。 星野晚上下班7点去排队，排499方案，等到了10点半才办好，等了好久。天啊，我刚刚在我的一期直播有听众朋友说，观众朋友说，他早上呢，就是，他有朋友就是在门市工作，说早上8点就来了，昨天凌晨5点才回家。我天啊，这个也太操劳了吧！早上8点跟凌晨5点，这根本就没有睡觉哎，好恐怖哦。好的，好的，今天呢是星期五，又到了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周末了，又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周末了。回顾一下这一周。你有什么大事吧？有什么样的一周大事？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周大事。 你让我学会付出，勇敢去说出爱，善良成为圆梦的女孩，带上我祝福和期待，去揭开你的新未来。 今天第一名报名一周大事的是 Anastasia， 她弟的她不是她弟，她的一周大事是要求加薪失败后，决定我不要再犹豫了，我要离开舒适圈，今天去面试了。 干巴爹 ，Anastasia， 干巴爹， 我觉得在。看这个一周大事啊，如果你是固定在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然后每个礼拜五呢来回报一下你的一周大事，其实就感觉我好像就跟着你的生活一起一样，就每一周我就看到说，哦，你的生活又怎么样了，哦，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Anastasia 就是之前我印象很深刻说他要要求加薪这一件事情，结果没有想到失败了。 干巴爹， 但没有关系，你做出了决定，那就勇往直前吧。希望呢，离开舒适圈以后，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你可以的。 劲歌金曲， 在爱情动物园中，你是哪一种动物？这个春天，我们告别单身动物园，迎接小球庄娟英。小球庄娟英最新单曲《单身动物园》， 大象的温柔，蕴藏的智慧，蝴蝶的纷飞，斑马依靠着蓝天，狮子爬着午睡路，为熊抱着舒适面，今夜仍有月光照亮着这个单身动物园，告别单身动物园，妈妈用爱将我包围，要多少时间，多少条件才 才能化亲爱的范围，告别单身动物园，已经说出新人气味，原来我有了你就已经完美无缺。流过多少泪，绕多少峰， 听广告啦！ 最特别的日子，只想宠爱最美丽的你。欧雅旅游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健康幸福每一天。 老伴儿啊，好不容易退休，终于有时间去看看世界了。 是啊，我最想去北极圈看日不落奇景，观赏壮阔的挪威峡湾，到冰岛蓝湖温泉感受大自然的冰火之歌。 那咱们就要去北欧走走，大家都说欧亚旅游是市场领导品牌，北欧行程更获金质奖唯一肯定，他们的专业与经验啊，真的让人很放心。 一生一次的北欧之旅，请上网搜寻欧亚旅游。 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7.2公分的天然机密，你的美丽与爱一直都在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英国经典派对品牌奶油甜 Creamfields 升级双日强势回归，连续三届世界百大 DJ 冠军 Martin Garrix、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Cashmere、 W&W、 Timmy Trumpet 等超人气 DJ 9月15、16轰炸台北大家和平公园，拓元售票系统5月19日震撼开卖。 今年去夏令营 哦，那学游泳夏天最适合啦。 哦，每年暑假都嘛差不多。 公主游轮太阳公主号当然不一样， Discovery 探索营独家，海寿司独家，由帅哥主厨到你家名厨设计的 Share 餐厅独家，独一无二的暑假，无可取代的太阳公主号，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我是吴声梅， 希望我们都很幸福。2:27，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现在呢，在邀请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下，回顾一下你这一周的一周大事是什么。然后有一些人的一周大事，我觉得好奇妙哦，像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你的名字，可是你的一周大事是骗老板我跟前男友复合。为什么要骗老板跟前男友复合啊 ？Why？ 在排队499方案呢，可能很需要这首歌曲，需要 accelerate， 需要加速，希望快一点。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人说他昨天就续约到了，而且呢客服打了半个小时，他都没有出门哦，他就先用电话，客服打了半小时，结果他用网络续约一下子就好了。那这样大家为什么要去门市排队呢？是不是就进入到网络时代的话，如果网络可以解决的事情，就先用网络解决吧。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哦，就自己还有那些约，然后搞不定什么的之类的，想要去门市，那就必须要付出你的时间了，要等很久了。 Mic check, trap check, sex drive, NASCAR, crash it like the NASDAQ. More than you can expect, everything except jealousy and envy. We gon' move on past that, strong past that. Ooh, girl, bad back, with a cash, hey. Don't forget the hashtag. Pretty, so sedated. Work it out, muscle memory. Get the money, my ability. Until the end, 2000 infinity. I put it in, now that you feeling me. Look how I'm killing it. Leaving the dealership, yeah. You ain't got internet, ain't hurt. Just left the Benedict, mm. I got them benefits, mm. Did it deliberate. Guilty to proven innocent. 这个礼拜你过得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你的一周大事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有人的金融卡被盗刷了，觉得好闷啊。星期一在生火灭火的时候呢，生火灭火的时候 ，Candy 说他想要买松饼机，结果呢？隔了四天以后，他买了吗？ 啊？ 他没有买，他买了鸡蛋糕机。但他说鸡蛋糕机很便宜又很好用，很开心。有人的一周大事是说，早上六点半的金融曼哈顿的阮老师说某一只股票很好，我就去买，就它真的起飞了，我哭哎、欸，哦，因为你听那个哦，他那个字听错了，就譬如说听要怎么讲，听马克的马，然后可能是啊的这一匹马，可是你买成了就是玉字旁的那一匹马，就买错股票了。哭，这的确值得哭哎、欸。事主出来那个解答为什么要骗老板跟前男友复合这件事情了，因为老板很疯狂的献殷勤。天哪，好可怕哦。 发动你的债，台湾这阵。 你的一周大事，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来为这一个礼拜做一个 recap， 做一个小小的回顾。你这一个礼拜发生了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这个礼拜如果要有一个 highlight 的话，应该就是这一件事情了。欢迎你呢，把你的一周大事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我们的官方 app 上面，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管是喜还是怒还是哀还是乐，你的一周大事。玉琪的一周大事也是人生的一周大事，他要离开台中，要勇闯台北工作啦！ 干巴爹， 干巴爹， 加油加油！陈升升哥又来了。一周大事是在星期一的时候拿到了飞碟广播台南剧场的正票，然后呢，我约了心仪的女孩，明天要去看《大动物园》舞台剧。每次一周大事都会替他捏一把冷汗，之前呢刮到了爸爸的车子，这一次打破了姐姐心爱的玻璃比赛奖杯。他捏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成功，他的姐姐知道应该会打死他。为什么你这么容易把你家人的东西给弄坏呢？为什么？为什么？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Vast and Hazy， 这首歌曲叫做 Yet。 之前呢在河岸留言听过他们的现场表演，现在呢再听到从 CD 里面从数位里面串流出来的声音，感觉又是别有一番风味。2点38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人的一周大事是好像搞坏了一条搞坏了一台印表机了。我没有干嘛，它无缘无故就故障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还有人的一周大事，我觉得这个一周大事相较之下蛮小的，就如果这是你一周的 highlight 的话，你应该过了一个很平静无波的生活，蛮羡慕的。他的一周大事是花了200多块买了一个不好吃的蛋糕，所以觉得很难过。阿奇有一个有点难过的一周大事，是他养了十几年的猫去年生了大病，然后还要转安宁照护，结果他还是离开我了。而且阿奇的头像就是一只猫，喵星人回到他的星球去了。 的你说黑暗中你是否想起我还有你衬衫的纽扣没忘记你步伐的节奏但是我还有话没有说但是我 负面的一周大事连发诶 Willy 的这一周大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开心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去存钱就在 ATM 被吃掉了9000块 啊 九张诶 啊 然后这个礼拜又发现自己车子的电瓶没电了诶我存钱被吃掉9000块我真的是还我钱还我钱来话说 ATM 呢之前我看我朋友然后在领 ATM 的时候会领到假钞诶我想哦怎么会这样子那这样我要求助无门诶因为我又是跟机器那这样我进去银行没开那张假钞不是就是我的责任了吗使用假钞是有刑责的诶说到了 ATM 昨天我的卡被 ATM 吃掉了太蠢了昨天呢我带着我的新的算是什么就是现在信用卡跟金融卡有的是合在一起的嘛然后是一张新的卡我就要去开卡就开卡以后呢我就发现它需要在 ATM 操作我就放进去以后呢发现哦它需要我一个什么什么四位数密码我想说我没有收到密码单啊就是我不理解啊这怎么会有密码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密码啊我就拿起了旁边的电话然后说喂喂喂就开始就是跟那个客服人员讲说哦我没有收到密码单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在讲的同时呢那张卡退出来我就想说可是因为我没有手我一只手就拿着电话另外一只手提着我的包包嘛我没有手去抽那个卡片我想说应该没差吧结果卡就被吃进去了告诉大家一下卡被吃进去以后会怎么办呢这个客服专员呢会先问你那一台机器的这个荧幕右下角应该会有一个 ATM 的编码然后他会先确认你是不是在那台机器因为其实那个电话线他就已经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可是他要确认你是不是在那边确认以后呢他会要你的基本资料要完基本资料以后呢他就会说好的那我们会请保全来跟你联络然后之后呢可能隔了2个小时、3个小时或 maybe 有时候可能会更久保全呢就会打电话说喂请问是欧先生吗哈，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要到那个你卡片被吃掉 ATM 了那我们就在那边约在那边见面好然后你记得带你的身份证件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就是大概隔了2个多小时以后啦就我又再跑一趟就跑出门然后去拿那个失去的卡然后登记了一下证件然后呢就是按一下什么余额查询哦他需要写我那个卡片跟那个机器的单号好这些事做完以后呢我就问一下说欸谢谢你来解救我那请问你一天大概会解救多少个人我可能想说他们可能会不会非常非常的忙然后就是到处跑来跑去而且那个数字出乎我意料的小欸你知道保全一天要解救多少个卡被吃掉的人吗 答案是他一天最高纪录只需要处理三个。所以往好的方向想呢，就是像我一样这么蠢的人没那么多啦，就是不是很多人会把卡被吃进去的，所以他那个他应该还有其他的工作跟业务要做，但是这是他今天的额外 extra， 他曾经最高一天会不会要解救到三个卡片被 ATM 吃掉的白痴。这个礼拜你们还有什么一周大事呢？这个礼拜呢，指考生的一周大事是距离大学指考倒数 50 days， 只剩50天了，指考生们 干巴得。 郭源的一周大事，之前出了车祸，现在保险金下来了，数字高到超乎我想象，所以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吧，对不对？这数字高到超乎我想象，不是我要赔的数字高到超乎我想象，应该是保险公司要付给我的数字高到超乎我想象，我的理解是这样，应该没错吧？这应该是好事吧。上的一周大事，上也需要一个 干巴得， 因为他要参加台电公司的考试，要练笔哦。 干巴得， 大家的一周大事，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来做个 recap 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铁联播网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最特别的日子，只想宠爱最美丽的你。欧雅旅游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健康幸福每一天。 老伴儿啊，好不容易退休，终于有时间去看看世界了。 是啊，我最想去北极圈看日不落奇景，观赏壮阔的挪威峡湾，到冰岛蓝湖温泉感受大自然的冰火之歌。 那咱们就要去北欧走走，大家都说欧亚旅游是市场领导品牌，北欧行程更获金质奖唯一肯定，他们的专业与经验啊，真的让人很放心。 一生一次的北欧之旅，请上网搜寻欧亚旅游。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联合推出全台第一教育部核准大学部2+2留学专班，点击资讯商业大数据分析商管财经，两年逢甲，两年出国，毕业后分别获颁两校学位，美澳留学首选逢甲国际学院，电话04-2451-7250，分机6620或上官网查询。 五月又要报税了，资料都还没整理。 我是费宏泰，我推动全球首创用税额试算表报税，只要确认无误缴费，就轻轻松松完成报税。 试算报税很简单，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宏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教你轻松报税审核包。详情请上费宏泰阿力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宏泰。 贴近他的真心，预购他的所有。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2018同名专辑，预购就送官方纹身贴纸、写真卡、海报。环球5月25日在一起。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对于陈晓东迷来说，一周大事就是出道23年的歌手陈晓东，在今年的7月28日会在台北的南港展览馆开唱，举办他的 Planet X， 陈晓东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哇哦，好，所以可以去怀旧一下，包括我小时候。这首歌还是我以前就是参加那种学校歌唱比赛的《爱一天多一天》，陈晓东。好，他呢在台湾 long stay 将近1个月的时间来宣传他7月28日的南港展览馆演唱会。继续来看看大家一周大事，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Lin Chi 本周末征服了流感，太棒了 ！Cat 老板今天出国玩2周，哈哈，那我就是盼到了期待已久的假期了，好棒呀！哦，小鱼这个一周大事跟演唱会有关系，找了好久的安室奈美惠演唱会票，竟然有人愿意原价转让。 有两个看了以后让我觉得心酸的一周大事。青荣的17岁狗狗在这个星期三离开了，瞬间生活变得空空的。还有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难过的一周大事作结吧。维腾的一周大事，知道自己一直被当便宜货对待。维腾拍拍，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啊！直到呢，就是有一天你大出名了，就你不再是现在的你自己了，也没有人敢对你大小声，你就不会被当成便宜货了。 最特别的日子，只想宠爱最美丽的你。欧雅旅游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健康幸福每一天。 老伴儿啊，好不容易退休，终于有时间去看看世界了。 是啊，我最想去北极圈看日不落奇景，观赏壮阔的挪威峡湾，到冰岛蓝湖温泉感受大自然的冰火之歌。 那咱们就要去北欧走走，大家都说欧亚旅游是市场领导品牌，北欧行程更获金质奖唯一肯定，他们的专业与经验啊，真的让人很放心。 一生一次的北欧之旅，请上网搜寻欧亚旅游。 好车 SUM 说了算，快上 SUM 赏车网，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 实在就是 SUM。 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7.2公分的天然机密，你的美丽与爱一直都在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天哪，母亲节要到了，到底要送什么给母亲大人啊？ 要送就送最好的品玉芳。 品玉芳， 品玉芳爱妈妈，爱妈妈就选品玉芳。即日起至5月13日，品玉芳多款礼盒优惠中，消费满3500元即可参加人人有奖的妈咪幸福抽抽乐，心意礼物一次购足，宠爱妈妈的美丽与健康。品玉芳全台百货公司专柜购买，或拨0800-000-262。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2天1夜只要4735元起，3天2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一天难忘，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也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共解放军又宣布战机绕台，还宣称轰炸机与侦察机双向绕台巡航，派出了苏-35战机第一次编队飞越巴士海峡。中国空军发言人指出，解放军即今天组织东部南部战区空军协同行动，出动轰炸机、侦察机双向绕飞台岛巡航。苏-35战机第一次与轰-6K战机编队飞越巴士海峡，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新突破，未来还要按照既定计划继续组织多型战机绕飞台湾。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资通安全管理法，明定经行政院公告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者应该提出资安维护计划，如果遇到资安事件没有通报，最高可罚500万。政院版草案当中，原规范对象除了公务机关、公营事业以及政府捐补助的财团法人之外，还以行政院订定的国家关键基础建设安全防护指导纲要分为八大功能领域。三读通过的条文当中，把关键基础设施定义为实体或虚拟资产、系统或网络。功能一旦停止运作或效能降低，可能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民生活与经济活动，经行政院定期检视并公告之领域。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指定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者报请行政院核定，以书面通知受核定者。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者、公营事业还有政府捐补助的财团法人应该要向主管机关提出资安维护计划。特定非公务机关没依规定通报资安事件，可处3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得按次处罚。另外，立法院院会今天也三读修正通过了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部分条文，为了协助危老建物所有权人资金融通，得不受银行法放款融资比率不得超过30%限制，好让申请民众能够真正得到银行的融资协助。提案修正的民进党立委郭正亮指出，国内好几家银行建筑放款总额已经达到26%到29%，如果不放宽建筑放款限制，银行在危老建筑重建计划的融资能力可能不够。为了协助危老建物所有权人以及起造人资金融通，提升财务可行性，参考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提出修法，以利银行协助危老建筑重建融资。但是为了兼顾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条文也明定金融主管机关必要时得规定商业银行办理放款的最高额度。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61点，涨幅 1.16%， 2275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3点，247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8点，316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4点，106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8点，3109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356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8点，10858点，成交金额1632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76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19角，日元109.32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898美元。马来西亚新任首相马哈蒂今天宣布，马来西亚苏丹愿意完全赦免目前还在狱中服刑的前任副首相安华。马哈蒂还说，一旦安华获得赦免，他就让出首相给安华。马哈蒂与安华曾经互为盟友，后来变成水火不容的政敌，但两人在本周大选却携手打败执政的纳吉政府。安华目前还在狱中服刑，赦免与释放之前无法担任公职。美国职棒洛杉矶天使队今天主场迎战明尼苏达双城队，天使日籍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七局下击出了阳春全垒打，累计球季至今已经5支全垒打，天使7-4获胜，终止双城5连胜。大谷翔平今天先发指定打击排在第5棒，除了七局下的全垒打，三局下还击出了带有1分打点的2垒安打。这场赛事总计上场了4次，击出2支安打，1次高飞球接杀，1次3振，打击率3.54%。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中部预测气温27到31度，南部28到30度，东部25到27度，澎湖26到29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最危险的驾驶不是在马路，而是在赛道奔驰。德国 Nürburgring 纽柏林赛道复杂多变的天气与地形，素有绿色地狱的传奇称号。 Hyundai Tucson 通过绿色地狱1464小时的严苛测试，把安全从赛道带到街道，荣获传奇赛道认证。 Tucson 赛道限量版安全再升级，全新上市。

能去相信你还没有回家，再次走过你最常去的地方，又一次失望，可能我的心没法再去流浪。我都明白也许没结果，请你别怪我，我就是那么想你，仿佛我在梦里，我恨我自己，却无法停止想你，反复的在心底，可否告诉我你是否依然还属于我。不管是寂寞，不管是脆弱，日子一样过，只是不确定什么叫做承诺。我都明白也许没结果，请你别怪我，我就是那么想你，仿佛我在梦里，我恨我自己，却无法停止想你，反复的在心底，可否告诉我你是否依然还属于我。在心底，可否告诉我你是否依然还属于我。我在梦里，我恨我自己，却无法停止想你，反复的在心底， 说到了本周新上映电影呢，就是这一部 Truth or Dare 真心话大冒险。然后真心话大冒险大家应该都怎么玩嘛，对不对？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有人是猜拳输的，有人是什么转酒瓶转到你的，好，就一群人一起玩的一个 group game， 一个团体游戏。那你就可以选择，你有二选一的机会，你可以选择你要说真心话还是你要去大冒险，你要去玩游戏这样子。好，那这个游戏呢，就是他们一群人一群好朋友在玩的时候就玩了真心话大冒险，没有想到他们度假回来以后，这个游戏跟在他们的人生，也就是说他们人生当中就 一直要玩真心话大冒险。因为可能听到以后觉得哦没什么，那我就一直说真话就好啦这样子，或是就是大冒险我都做到就好啦。可是就当然就是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夸张。然后如果没有做到会怎么样呢？你可能会觉得对啊，没做到会怎样呢？没做到会死。这是一部惊悚片，有点像是之前的《绝命终结战》一样。对，就是如果你不照着这个游戏规则来的话，你就会死，所以就变成很恐怖的真心话大冒险，一点都不好玩了。Oh my God, look at that face, you look like my next mistake. Love's a game, wanna play. New money, suit and tie.Make the bad guy guy's good for a weekend.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down in flames. You can tell me when it's over, if the high was worth the pain. Got a long list of ex-lovers, they'll tell you I'm insane. Cause you know I love the players, and you love the game. Cause we're young and we're reckless, we'll take this way too far. It'll leave you breathless, or with a nasty scar. Got a long list of ex-lovers, they'll tell you I'm insane. But I've got a blank space, baby,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这周你有什么推荐的电影，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可以留言一下哟。维腾说前天去看了世界战，好，我们上个礼拜呢在哥哥妹妹有一次也提到这部片，他说十八禁的画面很足，我很满意。 You leave, cause darling, I'm a nightmare dressed like a daydream.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down in flames. You can tell me when it's over, if the high was worth the pain. Got a long list of ex-lovers, they'll tell you I'm insane. Cause you know I love the players, and you love the game. Cause we're young and we're reckless, we'll take this way too far. It'll leave you breathless. Boys, 本周呢还有一部国片，那如果呢你在大台北地区的话，您可以看到就很多公车上就是这一部电影在跑来跑去的，就是他有做行销做预算的，就是《市长夫人的秘密》，是由命运化妆师甜蜜杀机的导演连奕奇的最新爱情喜剧。那在里面呢有政治，台湾人最喜欢的政治，然后呢又有轻松的爱情，其中呢张韶怀这一次呢就第一次担纲男主角的，以前呢他都会在剧里面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甘草角色，这次他直接就是当男主角，他是呢就有点像是之前威尔史密斯那个角色，他是爱情大师，可是这一次呢他这个爱情大师呢又必须自己要深入其中跟市长夫人谈恋爱这样子。你会说市长夫人啊，市长不是已经有老公了吗？怎么要跟市长夫人谈恋爱呢？那就是这部片有趣的地方啦。另外一部谈恋爱的电影呢，这部电影是比较奇幻的魔幻写实的，这部片呢就是把场景呢设在过去以前，不是现在。那导演呢是打造过交响情人梦跟罗马浴场的导演，然后这一次呢是走了一个华丽复古的爱情童话。突然呢有一位很漂亮的女生，电影里面的女主角，他就真的从荧幕下面走了下来，可是呢因为电影是黑白电影，所以他走下来以后他整个人都是黑白的，他的人生都是黑白的。然后当他遇到这个男主角以后呢，就他们产生了一些情愫，这个时候当他们彼此有感觉的时候，发现一个很难过的事实是，女主角告诉他说不可能的，我们之间阿里耶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碰到人的体温，我就会消失不见。所以这部电影的最后就是，你有没有可能你喜欢一个人却不碰触他呢？一种触不到的恋人的感觉。在此同时又有另外一位真实世界的女生，你可以碰触她的女生，她也对男主角表达了爱意跟仰慕跟喜欢之情。如果是你，你要怎么抉择呢？是一个喜欢，然后像 Himesama 像公主一样，然后从电影面走出来清新脱俗像仙女，可是你碰不到的人，还是你会选择一个现实一点的，就是理想与现实 的抉择，你会选哪一个呢？ 我哭了一整夜，也知道我回不了过去，谢谢你给我的爱，

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이렇게 해서 황귀연 そして。 3点26分，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在星期五的下午跟你说说本周要上映的电影还有哪一些呢？有一部日本日剧呢，叫做不是日剧啊，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做《跨越八年的新娘》。然后这部片呢，真人真事改编。刚刚我在看预告的时候，也看到发抖、打冷战，觉得好感动哦。突然呢，就本来要结婚的一对情人，然后女生呢病倒了，就病倒了以后呢，就有点类似没有意识了，失去意识了之后呢，可是这个先生就算女方的家人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你不用等他了，我们真的很抱歉这样，可是先生决定要继续的等下去，等，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女的竟然奇迹式的苏醒了。但是就像我们一般就是看到那些就是失忆电影一样，这个女生已经就是不太记得啊，我们不太像是以前的那个女生啊，不太记得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一路上面峰回路转，然后男生决定我不要绑住你，虽然我等了八年，但是没有关系，你不记得我，你觉得很痛苦或什么之类的，我就放你走吧。这真人真事改编，最后跨越八年，他们是不是还会共结连理呢？ 曾经难忘就难能可贵，谁属于我无所谓，春情妖美，一个人一样能向前飞，不怕天花乱坠，我还在寻找我的是前世 本周要上映的电影呢，还有一部根本就不是新电影，它是旧片。这部片叫做《Old Boy》，原罪犯，就是韩国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然后数位修复版本，就时隔了十几年之后呢，再度修复重新上映。很多人看了以后呢，都会觉得天哪，人性啊，然后会震撼人心的一部电影《原罪犯》。另外呢，就是有一部电影呢，我之前已经看过了，片上有先邀请，然后这部试片呢叫做《厌世妈咪日记》，然后他们的行销走的也蛮有趣的，他们的行销风格呢是在台北的各大捷运站的灯箱上面，然后打上一些就是妈咪心声，刚好呢配合母亲节。最近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了，在日本的 Twitter 上面，有很多的妈咪就是用 用名画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就有些名画呢，可能就是他们的妈妈啊，跟儿子的脸啊，跟肢体啊什么，他们会配上一些情境的字，非常非常有趣，就跟这个厌世妈咪日记他做的行销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厌世妈咪日记呢，常常就是在这个捷运灯箱上面写一些就是当妈妈其实很辛苦的啊等等的那一类的，可是他用很有趣的话，就是厌世小语，然后打上去，很多人会引起共鸣。那关于厌世妈咪日记呢？当然，它有很不错的故事线，可是我没有办法透露，因为这一部片呢，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是它的雷埋在最后。那如果现在我讲出来的话，就整部片就不用看了，对。所以其实可以欢迎大家可以进去看说，说这个妈妈很辛苦，她要照顾三个小孩子，然后有个新生儿。可是呢，就有一天有一个夜晚的神秘保姆，你有听过夜晚保姆这个职业吗？就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好，所以就是夜晚保姆来帮助他照顾他的新生命，照顾他的小 baby 这样子。随着电影的推移，你最后会发现，就是这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但真的就是超大雷，我一讲完大家都不用看，所以大家自己看吧。本周还有什么电影你是很推荐的呢？旧片也可以，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跟我说说呀。 那好有漫威感觉，好有英雄感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的新歌 I Will Carry You。 如果你有在打就是类似这一种英雄联盟这种五打五的即时对战型的节目，即时战略对战型节目的话，你就知道 carry 你的队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App 上面荣光的推荐电影是《黑洞频率》跟《刺激1995》。 也很多、 哦、爸爸，录音好好玩哦，我想再多录一天。 好，没问题，现在买 Toyota 国产车就送全套豪华露营组，想露营随时出发，还有5年14万公里延长保固，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极速酷凉潮流凉感运动巾，公证单位检验合格， 7-11 独家贩售，浓浓制造最安心， NONNO 浓浓。 大家好，我是张思刚， 今年在士林北投参选市议员，为地方拼未来，让台北更骄傲。朱立伦、张善政、江启臣强力推荐。5月13到15号，电话民调，请您唯一支持。台北要更好，选思刚刚好。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涵雅。哎呦喂呀，哎呦我擦嘛，哎呦我掉到不能哎到啥个慢呀吧，公了卡丁桑那是个冰冷的一滴冻的北京北京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脚踩松八卦，在神秘电影里面的如来神掌，我的脸左胸白虎甲，右臂青龙疤，还不快跟我说声对不起。我有两把锁，孙大的你叫妈妈，不是腿中正经的大大才是老大。是神话，我不是神话啦，我是那路边不能摘的玫瑰花。 这个周末你要怎么度过呢？然后星期天呢是母亲节，也许呢可以跟妈妈一起看一部好电影。现在很棒的是呢，就是看电影很多人都不需要再出门看电影，可能在线上在家里面就很多的平台可以让你看到电影。所以呢这些经典的片子，我们来看看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有多少人推荐一些旧片子呢。左脚右脚一切都会揭晓， 半分不以自我牺牲，爱让我心生火起，欲仙欲死，奋不顾身。爱是幸福的消耗，累的最值得。若爱你会累死，宁可放弃健康不看医生。 爱一个人根本就不需怀疑，不需恐惧，爱你的下一步是勇敢继续爱下去。爱一步看一步，既然一切无法算清楚，何不假托是什么都是谁都明白，但我不放弃，一步一步来。哦，爱让做的每一步都精彩，爱需要勇气，一步一步来。哦， 一步一步从未期待似打入爱的天堂，一步一步在爱的包容之中医治心房。爱是深夜里没路牌的窄路，但如果你是黑暗，我宁可吹灭蜡烛。 爱的旨意不成立，若不出于顺服的路，星星的救赎，爱要我成就的每一步，心一步深一步，加上那一念高于全部，夫妇交托。哦，爱是什么都是谁都明白，但我不放弃，一步一步来。哦，爱让走的每一步都精彩，爱需要勇气，一步一步。是谁能明白？ 心，一步一步爱我。 三名郑秀文跟陈奂仁这首歌曲叫做一步一步爱，3:46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就爱电影 UFO 在大台北地区呢，飞碟电台 FM92.1， 在花莲、台东、在苗栗是 FM91.3， 在台中彰化南投的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还有宜兰的北宜是 FM89.9， 澎湖社区广播电台是 FM89.7， 云林嘉义民生展望广播电台是 FM90.5， 还有高雄的南台湾之声 FM103.9， 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 真话上瘾，说心他真逆心，我在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强占两人位，无所谓电源串联和邻座的斜眼，哦，吸引力法则迎面走来，一个面换上一批戴手表抢鞋都不来，匆匆一瞥我就要搭上你是我的，一个转身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个美，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舞池还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模式要分开红海，不能劝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舞池还开，比银河还宽，丘比特的建议被我折断，铁甲老人奄奄一息在我这里说他再也不敢，他们深情对看和吃一个餐，女孩偶尔脱腮像只猫被慵懒，相见清楚他之间无所谓，我玩娘脸和全世界的白眼，哦，一闪一闪绕我眼睛睁不开，不要站在你们的皮囊好看，大胆的命竟敢在单身王国无赖，一个转身雷人把我妈妈给走出去， 广播女神呢，在明天就会反抵国门，所以下个礼拜一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大家就可以听到玛丽的声音了。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玛丽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母亲节。我是欧马克，在一边跟你说一声拜拜 ，and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下周见。 明天有重播，也可以明天见啦，拜拜。 在璀璨，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没那么难，烦恼跟着体温散去。我说为什么要流泪不流汗，一起去跑步，请不要说不，我们的节奏是吸两口带吐，用这样的速度把地球的忙碌都抛在半路，一起去跑步，也许有岔路，也许被斑马挡，什么到不了的路， 真实的全民男友，贴近尚恩·曼德斯。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Laying on the bathroom floor, feeling nothing. I'm overwhelmed and insecure. Give me something I can take to ease my mind slowly.